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呀，秋天秋天，冬天冬天，好干燥。春天春天，夏天夏天，好干燥。 哎， 一年四季都好干燥。 你干嘛呢？ 哎，我的皮肤最近很干燥。 是的，我知道。 我要用这瓶保湿水来喷一喷。嘚儿，啊，喷在脸上的保湿水好舒服呀。糖耳朵，我上班去了。 哦，再见， 再见。 这个家伙，秋天秋天秋天秋天好干燥，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好干燥，我得喷点保湿水。对了，那个家伙的保湿水是哪瓶？这么多，还写着英文。哦，我知道，每天喷一定是瓶子最大的那一瓶。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么香啊。我赚了。哎呦，还给当香水啊。我来 回来了，回来回来回来。糖耳朵，糖耳朵。哎呀，今天记错了，今天不用上录音呐。哎呀，今天是休息日呀。哎呀，我好笨呐，好笨呐。这屋里怎么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一股空气清新剂的味儿啊。谁在家里喷了这么多的空气清新剂呀？哎呦我的妈呀，呛死了，呛死了，快打开窗。 滴咚滴咚。 啊，糖耳朵，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不好意思，借给我用一用。 借给你用一用。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干燥了。 天气太干燥了。 是的， 天气太干燥，太干燥，你喷空气清新剂干什么？ 什么？ 你喷空气清新剂干什么？ 哦，清新剂。 你的毛怎么都粘在一起了？ 这不是保湿剂吗？ 糖耳朵，你喷的是空气清新剂。 我的天哪， 你的毛好像都粘在一起了。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刘炳军和王祖民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笨笨熊和红袋鼠的魔力电话》。笨笨熊家里安装了一台魔力电话，笨笨熊心里美滋滋的，他趴在地上想， 这个时候要是来个朋友该多好啊。 砰砰砰，有人敲门。笨笨熊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红袋鼠。笨笨熊高兴地说， 嘿嘿，是你呀红袋鼠，我正想着你呢。快请进快请进，进来看看我的新电话，这可是个有魔力的电话。 红袋鼠还带了点心来，他进了门，看到桌子上有个蓝色的电话。他们一边喝东西，红袋鼠一边问，有魔力的电话？他有点不明白，这电话看起来跟普通的电话没什么两样嘛。笨笨熊搅了搅杯子里的茶，说， 喂，就是能让好多想法和愿望都变成现实的电话。 哇，红袋鼠一听心里也很期待，他摸了摸电话说，要是有人打来电话， 那就好了。 刚说完，叮叮叮叮叮叮，电话铃真的响了。笨笨熊接起了电话，这个电话是灰兔妈妈打来的。灰兔妈妈在电话里说：喂，我想让我的孩子成为钢琴家，可他就是不爱弹琴，我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笨笨熊对着电话里说： 不用着急，我告诉你一个好主意，你找一张纸条，上面写上你孩子的名字，再写上几点钟到几点钟让他弹琴，时间一到他就会乖乖地去弹琴，你想让他弹多少遍他就会弹多少遍的。 兔妈妈高兴地说： 哦，太好了，我要让他弹十遍，不，一百遍，不，一千遍。 兔妈妈满意地挂断了电话。 可过了一会儿，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又响了。笨笨熊接起电话来，发现这个电话是兔妈妈的孩子小灰兔聪聪打来的。他在电话那边带着委屈的哭声说： 我喜欢画画，可是我妈妈非要让我弹琴，我该怎么办呢？ 笨笨熊说： 嘿，这个好办，你找一张纸，在上面写上，我说，你妈妈最不喜欢干什么？不喜欢跳舞。好好好，那你就写上让你妈妈跳舞。你只要一弹钢琴，你妈妈就会跟着跳起舞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电话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响个不停，一个接一个。笨笨熊把电话递给了红袋鼠说： 现在要改成红袋鼠热线电话，由你来回答问题，我现在得去灰兔妈妈家看看。 笨笨熊出门了，他来到了灰兔妈妈家。他推开灰兔妈妈家的门，接下来笨笨熊看到的这个场面可真有意思。小灰兔聪聪好像是被什么人按在了钢琴凳上，两只手停不下来地弹着钢琴。灰兔妈妈就站在屋子正中间，随着琴声在那儿一扭一扭地跳着舞。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砰，什么东西撞了笨笨熊一下。 哎呦，红袋鼠，怎么是你？我说，你不在家里接电话，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笨笨熊被红袋鼠给撞倒了，他有些不高兴。红袋鼠跑过去，跟小灰兔挤在了同一张琴凳上，好像是有人拿着他的手一样，他也开始不停地弹起琴来。他一边弹一边对笨笨熊说：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笨笨熊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看看红袋鼠，又看看小灰兔聪聪，最后跑到钢琴旁边，看了看纸条上写的字： 让聪聪弹钢琴一千遍。哦，我知道了。 说着，他把纸条从钢琴上撕下来。这时候，小灰兔和红袋鼠同时停下了弹钢琴的手，灰兔妈妈也停下了跳舞的脚。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小灰兔也说：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笨笨熊扬扬手里的纸条，对红袋鼠说： 小灰兔的名字叫聪聪，红袋鼠，你的名字也叫聪聪。只写了让聪聪弹钢琴一千遍，又没说是哪个聪聪， 结果怎么样也少不了你了。 哎，原来是这样。灰兔妈妈现在明白了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有多么难受。她抱歉地对小灰兔聪聪说， 哎呀，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可真不是滋味。好了孩子，以后我再也不逼着你弹琴了。 聪聪和兔妈妈抱在了一起，笨笨熊和红袋鼠也感到很高兴。笨笨熊拍拍红袋鼠说， 喂，你看咱们的魔力电话成功了。哦，还有小兔聪聪，祝贺你以后再也不用弹琴了。 可是小灰兔聪聪却说， 谢谢你笨笨熊，谢谢你红袋鼠，也谢谢你妈妈，不过我现在觉得我还真有点喜欢上弹钢琴了。 小灰兔聪聪啊，又坐在琴凳上轻快地弹起来，这一次可是他自己愿意弹的。快乐的琴声从窗口飘出去，引得树上的小鸟都跟着钢琴的声音唱起了歌来。哎，魔力电话真不错呀。 冰龙冰龙冰龙冰龙冰龙， 喂 喂啊，真的，我们今天下午出去玩吗？ 看电影。哦，太好了太好了。 嗯，没问题，我马上就出发。 哇，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终于出去了，我就安静了。 这唐耳朵，难道你不想跟我一起出去玩吗？ 哔啵哔啵哔啵。 嗯，电话。 哔啵哔啵哔啵。 这是谁的电话？ 不好意思，我的。 啊，唐耳朵什么时候有他自己的电话了？ 喂， 他在跟谁打电话？ 哦 他在跟谁打电话？哎呦，他们在说什么？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明天我在家。五十车胡萝卜。对对对。 什么什么什么， 请帮我送到八楼来啊。 什么什么， 我在家啊。 五十车胡萝卜。 谢谢，好的，再见。 唐耳朵， 嗯， 你刚才在跟谁打电话？ 哦，胡萝卜公司要往我们家送五十车胡萝卜。 这我最近没有买胡萝卜呀。 哈哈，我打电话订购的。 你打电话订购的？ 对。 你竟然学会打电话买胡萝卜了？ 对，高级嘛。 而且还买了五十车。 哦，还是免费送货上门。 把电话拿过来。 怎么了？ 没收，不准用了。 弄，给你。 他耳朵有了电话以后会订更多的胡萝卜，所以坚决不能让他有电话。哼， 你用我的电话试试。 嗯，叮叮叮叮叮， 一个玩具罢了，笨蛋。 嗯， 哼，逗你玩儿。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前两天团团来呱呱的家里玩，妈妈让三岁的呱呱和团团比赛一下背古诗。团团抢着说， 我给你出题，我给你出个难的。 呱呱马上对团团说， 你有本事就别给我出个男的，我给你出个女的，就出李清照的词吧。 有一阵子，呱呱的妈妈一有时间就拿着手机看小说。有一天早晨，呱呱对妈妈说： 妈妈，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特别可怕。 妈妈一边拿着手机，一边敷衍地回答说：梦见什么了？呱呱看了看妈妈，非常无奈地对妈妈继续说： 我梦见一个大妖怪向咱们扑过来，眼看就要把咱们吃掉了，我就使劲拉着您喊：快跑啊，快跑！结果您拿着手机淡定地说：等会儿，让我看完这段再说。 有一天，爸爸问三岁的呱呱：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呱呱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说： 爸爸，如果你非要问我的话，我想我想当小狗。 爸爸问他原因，呱呱立刻对着爸爸做出了解释： 因为啊，当了小狗可以顿顿都吃肉骨头了。 呱呱跟着妈妈去听音乐会，妈妈问呱呱说：宝贝，你知道站在乐队前面的那个人啊，他拿着一个小棍儿，他在干什么呀？ 妈妈，你看见那些乐器了吗？他们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那个人就用小棍儿把他们敲匀了。 昨天呱呱的妈妈叫他做作业，他不动脑筋不思考，每道题都问妈妈，妈妈有点生气了，对呱呱说：感觉你每道题都不会啊，那我干脆帮你都做了算了。没想到呱呱淡淡地接了一句： 不行，字迹不一样会被老师发现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育才学校通州分校的汪维义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蝈蝈与蛐蛐》。 夏天，所有的鸟都热晕了，躲在绿荫里不出声，只有蝈蝈开心地在草地和树篱间歌唱，累了就找一片大叶子睡上一觉。冬天雪花纷飞，好安静啊，蛐蛐在火炉边哼一支小曲，它越唱越带劲儿，嗓门那么大，我迷迷糊糊的觉得这就是夏天山坡上唱歌的那只蝈蝈。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蝈蝈与蛐蛐儿。夏天，所有的鸟都热晕了，躲在绿荫里不出声，只有蝈蝈开心的在草地和树篱间歌唱，累了就找一大片叶子睡上一觉。冬天，雪花纷飞，好安静啊，蛐蛐在火炉边哼一支小曲儿，它越唱越带劲儿，嗓门那么大，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这就是夏天山坡上唱歌的那只蝈蝈。 最近呢，总是有小朋友问糖耳朵的生日，小群姐姐悄悄地告诉你，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这次我给他准备的礼物是糖耳朵填色套装，里面有一套特别棒的旋转蜡笔，涂涂画画他肯定会很开心。最关键的是，里面还有可以贴在冰箱上的好习惯磁力贴，里面有一堆他喜欢的小贴纸，特别是胡萝卜贴纸，每天做完一件事情就能贴上去，会让糖耳朵特别有成就感吧。小朋友，你们说这样的礼物谁会不喜欢啊？如果你也喜欢，可以让爸爸妈妈点开微信第二条，或者直接点击菜单的小卖部就可以买了。在糖耳朵生日之前的这些天，如果你买了一套填色册，就有可能收到两套，这样你就可以把它送给你最好的朋友了。你们可以比比看，谁会把糖耳朵画得最帅，谁把好习惯执行得最好，谁能把生日祝福说得更大声。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糖耳朵，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的。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 哦， 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啊。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 明天见。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